专业购物。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tto。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欢迎收听月影留声，我是于月。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段音乐是1964年的电影《窈窕淑女》的开场曲。伴随着这首曲子，今天呢，让我们继续遨游电影的世界。《窈窕淑女》改编自萧伯纳的戏剧剧作《卖花女》，讲述了下层阶级的卖花女被中产阶级的语言学教授改造，而且变成了一个优雅贵妇的故事。奥黛丽·赫本扮演的卖花女也成为了荧幕上最经典的形象之一。这部电影还有一段著名的曲子，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我可以整夜跳舞》。 Bed, bed, I couldn't go to bed. My head's too light to try to set it down. Sleep, sleep, I couldn't sleep tonight, not for all the jewels in the crown. I could have danced all night, I could have danced all night, and still have begged for more. I could have spread my wings and done a thousand things I've never done. 1919年的法国蒙马特高地，艺术家汇聚的酒吧，人们施展自己的才华，讨论着艺术的话题。莫迪利阿尼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星，他是唯一和毕加索叫板的艺术家。他对商人式的绘画眼光充满了不屑，同样呢，对毕加索他也是恶语相向，但是彼此之间又深深地叹服对方的艺术才华。电影《莫迪利阿尼》再现了这位艺术家的一生。下面是电影当中的插曲《我空虚的一生》。 电影《时时刻刻》讲述了三个不同时代的女人和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达洛维夫人》千丝万缕的联系，真实和故事穿插在一起。电影的三位实力女主演也贡献了非常精彩的演技，带来了非常立体的角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当中的插曲《我选择的生活》。 面的曲子由汤马斯纽曼创作，这是电影《铁拳男人》当中的插曲。故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工业大萧条时期，就在美国的经济状况跌落谷底、民不聊生的时候，一个民间英雄詹姆斯·布洛克靠打拳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喜爱。下面也是一个被大家喜爱的角色，那就是西西公主。1955年，奥地利电影《西西公主》上映。1988年，上海电影厂把翻译版引进国内。华丽的布景和优美的音乐烘托的这个故事，真的是温馨感人。下面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当中的插曲之一，古典音乐《闪电雷鸣》波尔卡。 9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槽天气系统的影响，夜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同时天气比较冷，要注意添衣保暖。白天本是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天空放晴，扩散条件比较好，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阴转多云，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两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tt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这里是月影留声，我是于月。今天呢，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一些电影当中的经典人像，让大家记忆深刻的电影角色。香奈儿这个时尚品牌现在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那电影《时尚先锋香奈儿》它就讲述了这个品牌的创始人 Coco 香奈儿的故事。配乐是亚历山大·迪斯普拉特制作的，下面我们听到的是电影主题曲。 Thank you. interested in the future, for that is where you and I are going to spend the rest of our lives. And remember, my friend, future events such as these will affect you in the future. 下面这首曲子前半部分很诙谐，后半部分呢又很恢宏，还有电影当中的一段原声。这是电影《爱德伍德》的插曲。爱德伍德是谁呢？他是1951年好莱坞的一个烂片导演，他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人，但是他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电影梦。这部《爱德伍德》是一部向庸才致敬的影片，整体幽默搞笑，但是最后他又会用真诚打动你。下面是电影《弗里达》的插曲。弗里达是墨西哥的女画家，她的一生短暂又充满了传奇。 Ya me canso de llorar y no amanece. Ya no sé si maldecirte o por ti rezar. Tengo miedo.De buscarte y de encontrarte Donde me aseguran mis amigos que te vas Hay momentos en que quisiera mejor rajarmeY arrancarme y a los clavos de mi penar. Pero mis ojos se mueren sin mirar tus ojos. Y mi cariño con la aurora te vuelve a esperar. Y agarrarPor tu cuenta la parranda Paloma negra, paloma negra ¿Dónde, dónde andarás? Ya no juegues con mi honra parrandera Si tus caricias han de ser mías de nadie más Y aunque te amo con locura ya no vuelvas 下面这首曲子是电影《公民凯恩》里面最著名的一段插曲。公民凯恩在电影界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这部电影呢，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就成了现代电影的教科书，影响了此后的每一位导演。在前不久的热门电影《头号玩家》当中，还顺便致敬了这部电影和这首曲子。好，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国外电影的形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形象，那就是霍元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霍元甲》的主题曲《武术精神》，由梅林茂创作。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电影《玫瑰人生》。这部电影讲述了法国香颂歌手爱丽丝·皮亚福的传奇一生。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正是来自皮亚福的原唱，开始的那段独白也是他的原声。那伴随着这首优美的法语香颂，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This melody you will hear follows me everywhere I go.I hear it when I am sad, and especially when I am glad. It seems to mock me for my past sins. It taunts me, and it is driving me crazy. Padam. Cet air qui m'obsède jour et nuit, cet air n'est pas né d'aujourd'hui. Il vient d'aussi loin que je viens.Traîné par 100 000 musiciens Un jour cet air me rendra folle Cent fois j'ai voulu dire pourquoi Mais il m'a coupé la parole Il parle toujours avant moi Et sa voix couvre ma voix m'a fait le coup du souviens-toi. Padam, padam, padam, c'est un air qui me montre du doigt. Et je traîne après moi comme une drôle d'erreur, cet air qui sait tout par cœur. Il dit rappelle-toi tes amours, rappelle-toi puisque c'est ton tour. Y'a pas de raison pour que tu ne pleures pas avec tes souvenirs sur les bras. Et moi je revois ce qui reste, mes 20 ans font battre tambour. Je vois s'entrebattre des gestes toute la comédie des amours sur cet air qui va toujours. Padam, padam, padam, des je t'aime de 14 juillet. Padam, padam, padam, des toujours qu'on achète au rabais. Padam, padam, padam, des veux-tu en voilà par paquet. Et tout ça pour tomber juste au coin de la rue sur l'air qui m'a reconnu. Écoutez le chahut qu'il m'a fait, comme si tout mon passé défilait. Faut garder du chagrin pour après. J'en ai tout un seul fait sur cette terre qui bat comme un cœur de bois. 风吹送，抱远方的美梦，回不去思念在祈求和歌颂，倒下了心还会痛。看天边的星光，是黑夜的盼望，总会被遗忘却照亮了前方，能安慰寂寞彷徨。啊啊啊啊，听声音颤动，你也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啊啊啊，无尽的伤痛，恨爱回忆在心中。前尘落心上，站在路中央叹该走的方向，想未来会是怎样。听耳熟的声音，是心跳的回响，谁能够淡忘曾经历的风霜，问岁月究竟多长。啊啊啊，听声音唱动，你也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啊啊啊，无尽的伤痛，恨爱回忆在心中。而梦如幻，星光仍璀璨，来去无恙，